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我鼻子犯的罪，不该嗅到他是谁，擦掉一切陪你睡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你赐给的自卑，你要的爱太完美，我永远都学不会。 亲爱的，你可知我有多么思念你，多想飞到你的身边。青春